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1134集，恶欲之功。事实证明，跟奎木这种背信弃义的小人讲道理和讲律法都是没有用的，威胁他才有用。奎木自知已经必死无疑，于是老老实实交代了当年的事情。事情要回溯到很多很多年前，李变驾崩之后，他手下的旧臣逃的逃，降的降，王朝分崩离析。当时崔海、奎山青和木心是关系最好的三个兄弟，同时也是李变的忠臣。李变死后，三人等于失去了前途和靠山，各有各的不甘，同时也各有各的打算。崔海太过忠心，一心想要为他的皇复辟；奎山青只想要荣华富贵和权力；木心身患重疾，想要续命。这样心怀各异的三个人都发觉，这世上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他们美梦成真，那就是万咒功。崔海当年帮助李变藏起了去万咒功的方法，他是这世上唯一一个知道万咒功所在的人。无论奎山青和木心怎么问，他始终不肯告诉他们万咒功的所在。于是奎山青和木心想出了一个歹毒的方法，他俩挑唆江湖人，制造了当年那一起崔家的灭门之祸。本来奎山青和木心是打算作为救命恩人的姿态出现在崔海面前的，崔海死前必定会将万咒功的秘密告诉他俩，让他俩帮着完成心愿。可说来也是巧，崔海受伤之后因为急火攻心，在木心和奎山青赶到之前就死了。两人见弄巧成拙，就想去救他的家人，心说他总会将秘密告诉一个家人吧。可更没想到的是，殷侯在他们赶到之前救了崔家的子女。奎山青和木心没找到殷侯将人带去哪儿了，其实殷侯将他们带去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之后，崔家人分了财产就各奔东西了。奎山青和木心来了个竹篮打水一场空，只知道秘密被藏在鱼尾渡的玉器里边，而玉器在哪儿？崔家的玉器一半被皇宫收走了，一半被子女分掉带走了，什么都没留下。在功败垂成之后，奎山青打了木心一掌，将他踢下了山谷。奎山青想的是投诚赵氏皇族自保，然后慢慢调查崔家玉器的下落，这秘密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木心自然是要除掉的。可木心没死，命硬活了下来。木心曾经是李变的宠臣，他知道李变在西域一处十分隐蔽的别院，于是就去那里避难。那里李变私藏了一些书籍，其中就有一些关于银妖王武功的书，于是木心开始自学武功。他也是不得章法，因此走火入魔了好几次，倒是幸运地活了下来，病全好了，而且功夫也越来越好。不止如此，木心还找到了两个崔家的后人，一男一女两个小孩，一个叫崔成，一个叫崔月。听到这里，展昭等人突然明白了，原来皇宫孔雀湖里那个淹死的飞月就是崔月。崔成和崔月是被木心养大的，果然崔家都继承有石雕玉雕的技能。木心一方面养育两人并且教他们武功，另一方面到西域各地收留流浪者为自己卖命，也就是那些黑衣人。飞月很小就被木心送入了宫中，目的就是为了查找鱼尾渡玉石以及九龙轮盘的下落。崔成和飞月从小相依为命，感情非常非常好，他俩也并非亲生兄妹，于是互生爱慕。崔成不惜跟崔心调换身份进皇宫，就是为了见飞月一面，然而飞月却失踪了。崔成听说他跳了孔雀湖自尽。 当时崔成就知道飞跃绝对不是自尽的，他一定是被人害死的。母亲虽然养育崔成和崔月，但是对他俩并没有感情，十分的刻薄。崔成很聪明，他长大之后经过多方调查，大致查到了自己的身世，于是他对母亲完全没有感激，反而是憎恨，尤其是飞月死了之后。因此就算他找到了玉的线索，他也不会告诉木心，而是偷偷藏起来。另外他也在追查杀死飞月的凶手的线索。其实不用他怎么查，木心就告诉他了，这世上唯一还在找那些玉要去万寿宫的，除了他之外只有一个人，就是魁山青的后代。魁家家大业大，于是崔成想出了一个办法，假造自己的尸体，利用鱼尾枕引出了这桩案子。崔成对于木心和魁家是一样的看法，都是杀他先祖的仇人，而至于崔苗他们那些崔家人，崔成也不想过分牵连。他之所以收集了那么多玉佩想去万寿宫，目的只有一个，他希望能够救回已死的飞月。在展昭他们看来，这案子里所有人都非常可恶，唯独崔家这些后人万分无辜和值得同情。崔成不到万寿宫应该是死也不会罢休的。崔苗十分心疼这些崔家的后人，对木心和魁山金可谓咬牙切齿。 小朋友，你知不知道，算你去了万寿宫，那个姑娘也不可能复活的。 殷侯突然看向崔成，崔成一愣看殷侯。 可是万寿宫能起死回生扭转乾坤的说法是有，可实际上并不是字面上的意思。阿弥陀佛，多少人为了这一个骗局送了性命。 崔成似乎还不相信，天尊走过去低声在他耳边说了几句，崔成双目圆睁，随后颓然瘫坐在地，自言自语： 原来只是一场空。 看他这样，阿义等人都去安慰他。不同于崔成的无辜，这整个案件中最罪不可恕的就是魁山青和他几个还在继续恶行的后人。魁山青、魁木以及魁星幽等几个魁家子嗣，这些年来一直没放弃寻找鱼尾渡的玉佩。万寿宫能扭转乾坤、心想事成的能力，对野心勃勃的他们来说有着极强的吸引力。作为降将叛臣，他们知道不通过极端一点的方法来改变命运是不会有出路的，因此他们利用宫女和派遣家臣冒充侍卫来寻找线索，并且偷取各地的所有有鱼尾渡图案的玉器。当年梅烈心爱的菲儿和崔成心爱的飞月，两个宫女都在宫中发现有人暗中寻找鱼尾渡图案的玉器，并且查到了魁家，因此被灭口。孔雀湖中另外的两具尸体是被魁家抛弃的宫女的尸体。魁家几代人，这个利用宫女的招数是屡试不爽，而用来联系宫女的敲钢声是魁山青留下来的木心的曲子。他们觉得木心死了，就不会有人注意到这个曲子了。可当年潜入宫中的姚琴却偏偏琴艺很高，他因为知道太多，按照敲钢声确定了琴谱，并且先找到了鱼尾琴，而招来了杀生之祸。宫中自尽的梁巧玉本是魁木的情人，他负责监视姚琴，那些金银都是魁木给他的，可谁知徐记一案爆发，梁巧玉的家人也牵连其中。梁巧玉一直都是魁木的一颗棋子，他表现得很听话，魁木也挺信任他，却不知道梁巧玉已经渐渐恨他入骨。同时他巧遇了崔成，就在崔成往韶华宫枯井中放假骸骨的时候，梁巧玉决定帮助崔成。在井里制造祭拜现象的也是他，而他之所以自杀，也是为了让开封府将鱼尾渡的玉器和当年的徐记一案联系起来，抓住魁王府为他家人报仇，他也算死得其所。另外之所以使用陷害徐记的方法来除掉姚琴，在魁王府看来也是一石二鸟之计。 之前崔淼也说了，徐满两家以前是他家厨子，知道他家的秘密，而灭了徐记却留下了满记，是因为满记的当家人拿回了那幅画挂在墙上。那鱼尾渡的拓印画是当年崔海死时抓在手中的画，被徐记当家人偷走了。徐记家财被变卖，赔偿被害人，但是没有人要这幅画。满记当家洞悉一切之后，将画拿了回来，挂在正对大门的位置。众人是没注意到，其实在那幅画的前边还有几盆秋葵盆栽，满记当家人用知道葵家干了什么这点儿为威胁。如果葵家害满记，万寿宫和徐记一案的真相就会公开，也就是这样，满记保住了后世子孙的性命。另外案子还有一些小的细节，比如满记点心被人下泻药的事情，崔成承认是他干的，他想让开封府的人将案子联系起来。事件至此真相大白，众人都忍不住摇头，一个万寿宫似乎是代表了时间所有欲望的总和，欲望越大，为达目的做出来的事情也越恶毒。案子的后续还需要开封府继续处理。赵祯在皇宫听歌清花了小半天，才讲完那长达60多年的案情，也有些哭笑不得。 唉，朕就在孔雀湖抓个鸟，谁知道闹出这么大事情。 南宫和歌清都点头，赵祯在书房溜了溜。 回家得重判呢，朕明儿去开封府听审吧。到时候也要还徐家一个公道，死得太冤了。 皇上，明天顺便也找展昭聊聊吧。 南宫突然开口，赵祯微微一愣，不解。 跟展护卫聊什么？ 皇上，后天赛马大会了。 对啊。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